住变得难变，只有一片树仍在恋。 啱啱听到呢只咧就系叶倩文啊，1989年嘅应该系咁嘅一首啊， 《滚滚红尘》 《流金岁月》啊，咁啊听下你，唉，即系都系好怀念啊， 有点感触 啊，香港啊， 哇！我以为你喺啲大陆人留啲金喺地下啲，哇！大佬 啊，我哋 做咩节目？我同你 有度过系嘛？你 真系要我冇度过，已经爆出嚟嘅啫，佬， 好系 咁估嘅，原来唔系啊， 喘息嗰啲， 你怀念以前嘅，就 唔系 我讲而家， 俾你大杀晒风景嘅首咁靓嘅歌，唉，咁啊，都系谂埋啲嘢，真系特别奇怪， 系啊。 咁啊，广州方面又点咧？十一国庆咧就睇到段。新闻啊咁讲啊，佢话广州咧新开通嘅水巴航线啊，黄金周期间咧就受到市民嘅热捧啊，黄金周首日嘅客流咧就达到呢个咧11.3万每日啊，哇真系好恐怖！ 咩叫水巴？ 此后咧就每天嘅客流咧都接近10万。咩叫水巴咧？你喺呢个珠江两岸咧？就會見到呢啲叫水上巴士，啊，就唔係咩茶餐廳水巴 ，OK， 咁咧就有好多條航線嘅，譬如話有去有啲啊去芳村啊，有啲去西堤啊，有啲去金沙洲啊咁樣啦， 有啲落地獄啊， 咁啊本身係 得繼續 有咁啊本身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佢就唔係話好似你喺塞纳河畔啊，嗰啲即系咩？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咩？贡多啊？ 唔系嗰啲，贡多唔系贡多，意大利嘅， 唔系意大利嗰啲系咪？仲有法国都有啦，系嗰啲观光船嗰啲， 观光船啦， 一个钟头噶 嘛，有玻璃顶嘅， 系啦，玻璃即系两岸嗰啲，系本身佢根本就系一种交通工具。 系啦， 香港渡海小路， 类似啦，不过 湾仔去尖沙咀， 珠江两岸咯。 但我想讲一样，我想 就爆晒厂咯，即系喺十一国 嘅。唔系，我想讲，如果佢话11万咧个流量咧。唔算多喎、 啊，哇！ 唔係啊，香港每一日都可能係咁嘅數嘅、啊，即係三條渡海小輪線做到呢個情況唔算多、 啊。咁啊，睇你點對比啦。 有驚啊嘛！ 你講嘅不無道理嘅，即係如果你同中國，我諗就喺十一黃金周嘅時候，就每一個景點都即係以百萬人計， 係喂百九幾萬人。 係啊，即係其實啊，睇下日後有冇機會啊，睇下有冇即係可以揾到一啲咧，曾經喺十一。黃金周或者喺春節長假期咧， 去旅行嘅 係特登去故宮啊，特登啦唔知係即係其實好想訪問呢啲人， 唔係仲有狗仔溝啊 咩心態啊？ 我想講一講喎， 其實佢係想去故宮睇。故宮啊， 又睇人咧， 因為睇人咧，係佢人都係一種景點嚟㗎嘛，即係你一世人真係睇唔到一次咁多人㗎，除非你去非洲睇大千世嘅，係咪先？ 嗱，我想講一講喎， 喺犀牛啊， 唔係我今 斑馬， 嗱講講， 有冇睇下喺去九寨溝啦，仲有 九寨溝 又嚇，又人多到震啊嘛， 係咯。 啊！不停放人出嚟啊嘛， 咁你行唔到噶嘛？屌你，大家都黐線嘅，睇啲相啦，死你！ 喂，講下，因為我 plan 緊嘅係今年春節咧，我唔會喺香港嘅， 係 咁，我會真係去北京嘅。咁我想知道，即係我， 誒唔係啊！我以前話過俾你聽啦，你去春節去北京咧。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来的、 啊、 没有人的、 哦、 OK 是因为大部分呢因为流动人口会 走晒 嘛、哦、那你、即其实不错的唔太多人㗎， 好啊， 深圳都冇人， 故宮都唔使點逼㗎 ，OK， 大佬，係啊，唔錯㗎，北京係啊，咁所以你可以試下，咁但係希望咧就玩一玩，試下，喂，即係幫手啊，做下呢個咩啊，嗰啲叫咩啊， 誒，咁死隊啊， 現場採訪啊， 旅遊節目啊， 駐北京記者， 一國慶 係 啊，喺故宮報道， 好啊， 喺長城 啊， 好大溝， 飲住 Starbucks，Starbucks 冇啦咩？冇咗啦， 嚇有。仲喺度， 好啊！ 長城，我谂成日惊条，我真系惊佢会冧，好正啊！真系冇得弹啊！真系 正， 壮观啊！简直，其实系应该要去下睇下，搵次我自己亲身去 拎下啲人，系拖咗啲石嘅咁啊！ 咁啊，十一啊，讲住咁多啦，咁但系其实都仲系啊，因为呢几日都喺香港啊，又留意到啲香港新闻，有一单其实都同内地即系呢架拉楞嘅， 系咩 咧？咁我哋啊，我哋嗰间香港大学咧， 仲系咩？ 换咗新 所謂 OK 得唔得？所謂香港大學咁咧就啊換校長咯喎，咁啊徐立之啊終於都要啊 光榮引退， 咁佢其實就話咗辭職都有成年幾 啦、 啊，前年八一八事嗰鑊嘢之後就啊大鑊啦，咁啊八一八就啊李克強訪港嗰鑊嘢啦，詳細唔講啦，大家自己上翻啲維基百科度睇啦。如果冇咁冇 北信都有講過， 梗係講過啦，我哋咁啊跟住咧就而家就終於換咗校。校长啦、啊，咁有校长咧就算唔算系爆冷咧？都西人嚟嘅、 啊，几古怪，讲真， 少少估唔到， 得一个人出嚟候选， 佢声称啊， 唔系三个人，有两个而家冇开名，哦、一个咧就即系话咧，另外两个咧就一个咧就比较咧嫌佢老， 哦，莫言啊嘛， 吓、啊、唔知边个啦，嗰两个嗰两个中国人嚟噶， 少咋， 仲有咧就系有一个咧就嫌佢个资历就唔够高， 我都系莫言咯、啊， 评选委员会最后咧就选咗呢个咧，话、我惊啲中国人唔识读佢嘅名、啊， 系 Peter。Matheson， Matheson 系啦，咁我读咗佢做 Matheson 咧 ，Matheson 咧会唔会读？ 咁啊，系咯，大家又要好啊，又要译翻个名啦。咁佢而家叫马飞森， 系 系啦。咁啊，第日应该就要译做咩咧？彼得 系啦， 马 佛逊得唔得？ 马佛尔逊咁样啦，四个字咁样啦吓。OK， 英国人 系 咁啊，就精通呢个法文、德文、拉丁文。吓、啊，咁 净系唔识中文， 净系唔识中文，冇错啦。咁佢话佢会学，佢会学啊，普通话同广东话。 咁啱嘅，学无前后啊。 Okay， 学无前后啊，好啊，呢、這个态度唔错。 够进取， 系啦。第一句讲、啊， 孔子学院欢迎你， 冇错啦， 系啦。 咁啊，一个鬼佬啦，吓咁啊，做呢个港大校长啦，对上一任咧，再对上一个鬼佬校长咧。都要數到 大約 四廿幾年啦。 OK， 嚇、啊，你講緊戴義禮咧，就唔未，其實唔可以靠嘅，因為佢係啊，佢係嗰時係鄭耀宗做嗰陣時咧，即係盧長安事件啊嘛。係 啦，係啦，係啦， 記唔記得啊？ 記得。 盧長安事件咧就 民調風波， 就民調風波咁啊，所以辭職。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揾啊戴義禮頂 嘅啫嘛，頂上去。 戴義安，戴義禮， 戴義安，戴義 安，係啦，係 呢。義安老嘅好危險啊，大佬。 係啊，咪今時今日佢又做到啊，佢名啊，即係佢名啱襯曬呢個啊。 義安 啊，揸 fit 人梁振英啦。咁啊，戴義安咧其實算係過渡嘅啫。咁啊，同埋因為點解咧？你要咁講啊，嗱，講大山 Kelvin， 係 因為戴義安。大佬，你記唔記得戴義安？戴義安係牙醫嚟嘅，大哥。你點可以大佬？點解歷史上點可以即係唔係話歧視啲牙醫？大佬，而家大佬你諗下其他嗰啲， 係 個個做親都化學家啦、物理學家啦、乜啲咩學家噶嘛？你做牙醫，你做港大校長，所以嗰個唔靠嘅。 哦 ，OK 啊， 你要靠咧就靠到翻去呢個70年代㗎啦。 係。 阿骆品纯啊，啊记唔记得骆品纯啊？你啊你未？ 佢系咩专业啊？ 骆品纯咧，英文名就叫 Robinson， 系 OK 吓。咁啊，骆品纯就骆品纯冇乜专业噶 ，OK。 因为嗰阵时嘅香港大学嘅校长咧，基本上咧就系一个 系鬼佬 官员嚟嘅 ，OK。 英国委派噶嘛，系鬼佬得噶啦，佢真噶，你冇错啊。嗰阵时系鬼佬得噶，即系嗰阵时如果你请个中国人做校长咧， 诶大镬啦， 啊大镬啦，咁啊英国人出嚟啦。诶、我都唔识英文嘅，即系咁样啦，明唔明啊？ 明白。 就系、是、You don't know any English, you fucking Chinese 咁样咁样咯，即系会屌翻转头啦。咁所以今时今日啱嘅，你请一个鬼头做港大校长，咁嗰啲中国人咪啊嗰啲所谓。就係所謂中國嘅香港人咯，屌鳩你咯！ 即牙醫又唔得，牙科學院院長得啦， 係啦。咁啊，又話呢條友就唔識中文啦。 佢而家呢一個咩專業？ 真係好笑 啊！咩專業？醫科同埋牙科 呢個 牙科嘅院學院嘅院長， 牙科嚟都 係啊， 都係牙科嚟 㗎。係 啊 ，OK 全係成串嚟㗎呢啲。 唔係，但係呢個就其實佢就唔係淨係話牙科咁簡單嘅，因為佢個履歷係 OK 嘅，因為佢喺烏干達又亦都做過，即係好似都喺烏干達嗰啲大學做過校長啊。 哦，咁都暫死啊！ 等等， 烏干達 ，OK， 係啊，即係話曬都係啦。 我命硬啊！呢啲啱做香港嘅校長，我命硬， 頂得住， 頂得住， 係頂得住。 係可能醫學就死啦。 冇啊，烏干達都搞佢，都搞佢唔掂，香港搞得都搞佢唔掂啊。 咁啊，事完咧就佢就即係我哋即係選咗個校長出嚟之後咧，就有啲啊。即係喺港大嘅教授就有啲意見啦，包括咧就有一位醫學院外科學系嘅主任啊盧松茂先生，咁佢就話佢話佢受良心驅使，嚇點出馬任馬校長嘅三大隱憂：第一，無知，對中港毫無經驗同埋認識 ，OK， 無能，不識中文，未能與中港各界溝通，無心，因為佢咧唔係。以港大放为国放眼世界，只为一己沉觅呢个各州咁样。 O K， 吓 咁就啊咁啊呢位卢松茂先生咧，其实佢 好大批判啊， 吓、啊、佢就系、是、佢都系呢个港大深圳医院大旗手之一嚟嘅，负、 哦 okay、 责为呢个港大医院咧就开拓嗰个内地嘅、 啊、捐肾嗰啲咧， 系即系 法轮功嗰啲咧， 每一日你喺。睇到啲嗰啲啊，即係 咩話隻眼啊？ 醫院廣告咧，係可能阿盧阿盧盧主任咧，其實係有份參與。 唔係佢日日畫 storyboard 嘅， 即係前列腺癌啊， 唔關事嘅， 都有得醫嗰啲咧。 喺深圳嗰邊咧，係換腎啊， 係嘛？ 換腎啊， 換腎啦， 即係幫起來前參與過啦，係咪先嗰啲咧？ 變幾條蛇出嚟嗰啲 啊，換腎嗰啲啊， 就係咩都有佢份啦。系咯，即系 仲有 不育啊嗰啲又有佢份啦， 肾啊啱嘅，肾 都乜嘢都有啦， 肾水唔够嗰啲啦，换过咯咁样。 咁啊，另外仲有一位就系陈婉莹啦，呢位大家都好熟悉噶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嘅总监啦。咁啊，佢另外一个朵咧吓，都系有中国家关系噶，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创院院长啊，好犀利嘅 人嚟咯。 系啦，咁啊，佢就话马飞森嘅表现咧就非常之一般，咁人哋。未上任，你點解話人哋表現非常一般呢？咁佢就話馬 上表現， 係啊，床上表現可能係試過。咁啊，仲有咧就馬飛森咧就認為，即係佢就話咧，佢就話咧，佢馬飛森認為本港已消除回歸前後嘅不穩定因素啊。咁啊，陳婉瑩咧就話咧呢個情況其實恰就相反，就話呢個馬飛森咧就誤讀香港。而馬飛森咧對港大嘅願景咧就只係着重於技術層面，冇希望，所以咧就冇失望。呢、這個就係佢嗰個 comment 咯。係，咁你作為一個前阿 Kelvin 作為一個前港大生，即、就、係、是、覺得請一個鬼頭做呢、這個， 唔係第一樣嘢咧，即係作為一個好關注校內事務嘅大學生咧，我哋以往係完全唔理邊個校長咁樣上嚟， 係嘛？ 係啦，咁但係咧，唔係今次出到嚟，我係都幾奇怪，點解啲人咧有啲人嘅反應咁大啦？第一樣嘢啦，當然。我哋未必好覺得佢點解有咁適合做一個香港大學校長，但係咧完全又唔覺得佢點解做唔到香港大學嘅校長咧？有啲咩咁高要求？ 唔係，會大家會覺得呢個即係外國人係發覺唔識香港，從來嗰啲 cam 數啊、account 嗰啲，所以批評佢就係，唔係所以就批評佢好多嘢唔識。 你可唔可以問下你 What is under table, Bunny？ 咁佢又未必識啊， 關事關事啊， 仲要問下你飲唔飲茅台啊？ 叫湯新年唔派禮， 叫湯已經明教下佢啦。 即係佢可能佢就係啦，即係佢其係有。有憂慮嘅，因為嗱呢、這個我咁從呢個一定係政治問題啦。 係 咁，但係除咗政治問題，其實都係一啲實質性嘅問題啦。即係譬如話，你話喂，今時今日港大嗰個方向係咩啊？ 係 背又係 背靠 咗面向 西，唔係面向背靠都係內地啦。 屌，背靠都係 三六零地內啦。 即係喂，大佬你又諗住喺深圳開翻間啊？乜屌乜有齊噶嘛？第日諗住即係好似七十一咁樣，僅有一 學店啊嘛。 大佬湖南有一間港大啊，跟住四川有一間港大都可能即係係諗住咁噶嘛。咁你而家嗱出嚟嗰啲學者，全部都係即係背靠祖國噶嘛。 喂，但調翻轉咧就 係啊，咁你即係譬如話你請個鬼頭校長，喂好麻煩㗎大佬。 最緊要係我唔識同佢傾啊嘛。 乜第二日我點帶你送去劈酒啊、唱歌啊？ 你識唔識買茅台？買茅台先。 屌你大佬唔掂㗎嘛！你咁大佬而今時今日做香港大學校長，首要條件。 劈得。劈得你唔劈得掂㗎嘛大佬。我理得你咩牙医因为是兽医啦先最紧要劈得。咁而家冇任何冇任何证据证明呢位鬼佬係劈得。 我唔係识送礼冇人证明呢个识送礼。 佢有冇佢有冇收礼嘅 经验习惯啦 习惯啦。 係囉。係囉。 係囉。 即係如果我哋拜会下你 是 咁样我如果我哋唔攞两手空空嘅 係 啦俾唔俾我入毒呢 係啦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就係佢有冇试过押换呢个未成年嘅女学生呢你冇呢几 个。点做校长 点做校长 点做校 长係咪先 係咪先去海南学下啦。 冇佢冇去过海南岛就係呢个几个记 录。要考察啦。 咪 要考察老汤显你明咁。 係啦。 佢去过海南岛跟住就去三个 又冇任何视频提供正喺佢即係喺佢建功嘅时候佢冇任何视频提供究竟佢有冇带个女学生去酒店呢 係囉 係咪先呢啲系基本条件 点做校长 咁諗先我听落 真係反对呀即係越讲嘅諗本来我諗住都系想撑佢撑唔落真系 我都系 始终都唔系中国人嚟㗎你见都学唔到呢啲 嘢啦真系 我真系撑佢听下我真系觉得又真系好唔掂喎真 系咪 系真系好唔掂 另一位啦教育学院讲座教授呢位大家好熟啦程介明。 哦好嘢好嘢。 大佬坐监㗎嘛监等嚟㗎程介南㗎嘛。 俾人打三弹㗎嘛。 係啦。咁佢咁讲啦我认同程介明㗎佢话呢位校长视野不足。 是 绝对是啦 是啦而家先嚟到。 是不是我刚才讲的东西他一定全部一无所知的。他说他没有梦想。哇 这个人真的。啱啊 是啦。 中国梦就是搞女梦啊嘛。 是啦。喂他真的好能得啲底去八的呢些人真的。是啊。 没梦想。 他说他好像以前。 Loving Jim。 哦他说好像他真的他是一个抽水王来的。佢首先擦鞋啦讲佢冇梦想跟住嗰句呢就抽水啦。佢话佢好似以前啲高官啊话我要做好呢份工作为港大校长真係差一大截啊。即係连又擦下杂种鞋再抽曾荫权水。 哇 呢啲有真係 高。 真係高啊。 教授咪教授囉。 呢啲咪所以 你啲咪唔知今日 你咪可以喺港大做教授囉係咪先。啊呢个咁程介明呢其实呢就好支持嘅近几年其实好支持港大成为一间呢即係中国嘅名牌大学㗎。呢个都系呢其中一个呢香港大学嘅 sales 嚟㗎。即係就将香港大学就 sell 返去呢个大陆啦。 咁点解唔俾佢做校 长 啊不如佢做啦。 所以咪觉得好有问题囉。 係啦用人不当啊。香港系咁样㗎。 系 扯埋晒啲唔懒得识做嘅去做嗰样嘢 㗎。 真系咁你睇汤显明㗎。咪即系呢 係啊。 明明扯个贪嘅人去做廉政公署啊屌你老味黐线。 唔系你如果政治性即系政治问题嚟㗎。 但奇嘅即系本来即系嗰单嘢之后以为觉得港大都入晒㗎啦。咁諗住喂你顺理成章搵请一个。 但其实呢个调返转问返 Kelvin 嗰样嘢嘅 系。 入晒还入晒啊。 入晒乜嘢啊 入晒。 屎忽俾人入晒啦 中日演入晒近年都演入晒㗎啦。 入晒喂入晒还入晒啊但关乎呢个形象嘅问题呢我调返转咁讲我要真係去吸内地嗰条水嘅时候嘅话我梗係要摆撚返个脑 喺度。喂唔好意思如果要係得咁样讲我咪要返彭定康嚟返香港做特首。有个鬼佬嚟先吸引到啲中国人嚟香港。 唔係 香港 㗎嘛。绝对唔会。 阿的咁讲。 绝对唔会系阿的嗰讲嗰套囉。 即 係我諗而家你譬如话点解啲有左派背景亲共背景嘅学者点解咁大反应呢咁呢个好明显嘅就因为而家嗰个 direction 系已经系将间大学 sell 返去大陆㗎嘛。咁你而家无端端无厘啦或咁样你请一个鬼佬做校长咁諗嘢呀 即系奇怪。 系咪先我又唔系将间学校 sell 去美国或者英国我 sell 中国㗎嘛。咁你但系以后真系喂 你话莫言几语嚟㗎。 係啦我唔方便莫言喺莫言点解唔可以做香港大学。 咪有个风可能系佢㗎 係咪 呀 其实嗰两个可能有一个系佢。 係呀嗰个风就系嗰两个系佢。 係囉。 係囉。 你攞过诺贝尔文学奖未啊？呢个校长 系咯， 系啲医学奖又未攞过， 系 医牙嘅。 喂，佢系其实莫言真系有晒资格， 有晒资格噶，有晒资格， 满足晒中国人嘅打飞机欲望啊，系啊，同埋乜你譬如话，其实呢十年八年都有啲声音啊，就系话，即系嗱呢个最近又系因为讲紧嗰个港大嗰个排名啦，跌到落去四廿几位啦，咁徐立 输俾四廿二啊， 系啊，输俾四廿二，冇错啦，咁就四廿三位， 系 咁，然之后咧就 冇嘢， 唔系其中一种声音就系，其实呢十年八年都系噶，成日话港大你都冇出嗰个诺贝尔文学奖嘅人， 嗯， 系啊，即系咁样，咁你如果你摆莫言落去， 系啊， 得咯， 得啦， 系咯， 交差 系咯， 搞掂 系咯， 佢先莫言又识饮茅台， 系咪先？ 又识收礼，又识送礼，系咪先？去完北京再去再入西湖， 系 丽江又得， 同啲官员 又晒，系咪先？ 同啲官员又 个潜规则完全了解。中系咪香港大学？ 系啊， 个清华都得啦， 话俾你听。所以就呢个系几奇呢嘅，咁同埋就呢位港大，我谂校长就上任之前嗰日都接受过 访问 啦，学生嘅 会谈啦， 所有嘢啦，好多我哋喺新闻都睇到。咁其实香港人最留意嘅就系话佢对佔中嗰個睇法個態度， 根本由頭到尾都唔知佔中係乜撚嘢 嚇。 我覺得佢 唔係喎，人哋有嘢做咗功課喎。 人哋話冇所謂啊嘛， 係咪啊？ 係咪先？ 佢話 喂，只要唔係我校內嘅問題，我梗係冇所謂㗎。 係 你有冇你都冇問題。 喂，冇得唔關佢事㗎喎。你而家搞緊嗰個係廣大法律系。教授 戴耀廷， 大佬，即系佢员工。 呢个世界唔系净系戴耀廷噶嘛，仲有几个学者噶嘛。 唔系，咁我觉得嗱，佢有几个 point 咧，佢都先说明个底线嘅。个底线，我觉得就我有我自己睇法啦。嗱，佢个有几个 point， 第一就佢话占中呢样嘢咧，就系一个不能逃避，但系必须回应嘅难题嚟嘅，难题啊，佢用咗。咁佢话咧，佢自己暂时嘅态度就系咩咧？佢表示系支持占中。赞普选呢个原则嘅，I support the principle of occupying central， 系 ，OK， 咁啊，但系我同样亦都尊重法律 ，I also support and I respect the law， 系啦， 有啲料到啊， 需要再深入了解，系两面人嚟嘅呢个都 ，OK， 睇到嘅，第日可能处理呢个中国嗰边嗰个事务都系两面人嚟嘅，咁然之后佢就话佢会以一个咧作一个身为父亲嘅心情咧去睇学生参与占中。咁亦都会代入想象呢，如果自己嘅女儿被拘捕，咁佢会如何去面对啦。咁佢指出呢，就係呢，作为一个港大校长就好似一个父亲咁，要对学生呢就好似对子女一般，全力保护佢哋。如果子女係被冤枉嘅，佢会毫不犹豫咁样提供協助同埋保护。但若果学生確实係犯咗严重嘅错误或者刑事嘅罪行呢，佢係唔会为其开脱嘅，但係佢会坚持探究儿女作出违法嘅行为嘅原因。佢话佢需要知道呢个行为系咪合乎公义。即系我觉得呢个呢要记录在案。即系我自己感觉系咁啦。佢作为校长 ,ok, 大方得体嘅，佢两边都讲。 情理兼备。 即系佢讲情理兼备。咁啊有学生抨击佢，即系包括亦都有教授，亦都有啲教授抨击佢啦，就系话佢即系 无令两可， 即系无令两可啦。 无令两可。 咁但系我自己睇法就系，我觉得无令两可得嚟咧，起码我觉得都暂时嚟讲系得体嘅。喂，佢都未正式作为一个校长，你啲人咁啊，而家今时今日咁啦，就已经即系传媒又好，或者个公众又好，得 你鬼佬嚟噶嘛？ 你表态啦。咁我觉得佢表示咗呢一种态度都系 OK 嘅。 系 系啦。咁然之后，即系起码佢系 同埋有准备。 佢话俾你听，喂，如果你系为公义啊，咁第日咪再去佢再睇佢点样去解读。 公義 學生嘅行為係咪合乎公義？ 即係點解我就唔明點解話佢假設係佢女，假設佢自己佔中唔得嘅咩？賴人啫嘛，我覺得，真係始終都係， 因為即係 信唔過 呢個鬼佬思維， 信唔過啊！佢啲言論都信唔過。 嗯， 咁樣嘅。 唔係啊，你如果俾阿莫言，你咁莫言點答啊？如果莫言都可以，如果莫言做咗校長啦，咁啲人 佢咪好似今日梁振英 都係問佢你點睇佔中先？ 啊，佔中咧就即係我哋好快就會推出呢、這個乜撚嘢諮詢㗎啦，佔中就唔使咁快住嘅，咁等咗特區政府同埋市民磨合咗先啦，咁都係咁㗎啦，唔通話莫言都唔會一口咬定反對㗎， 係咪啊？ 一定唔會，佢只會同梁振英講嘅一樣咯，喂，啲犯法嘅，唔使咁咩嘅，如果我哋好快 就會展開諮詢㗎啦。莫言都係咁講啦，一樣同啲鬼佬差唔多。 如果你莫言，如果莫言就一定好肯定啦，就話俾特唔一定會出嚟即刻表態啦。佔中係一個違法嘅行為嚟㗎嘛，所有嘢要跟返呢個基本法啦。 梁振英都而家未講啦，將來我哋好快會展開諮詢。一定係講呢句說話啦。邊個而家呢個係一個 Sally 嘅答案嚟㗎啦。 OK， 咁我哋就即係拭目以待啦。大家對呢位校長咁啊學下。阿 Kelvin 話齋就作為一個香港大學學生就未必太過即係理個校長係邊個嘅。 讀嗰時又唔會理嘅。 今時今日咁 離開咗會理多啲。 今時今日嘅港大。 我冇讀你。 唔係今時今日嘅港大就仲係咪港大呢內地生呢或者講普通話就嗱、那個內地生嘅數目呢就已經超過1萬㗎啦。 係。 超過1萬 真 一萬個㗎啦。 係。 咁入面成個校園呢就以普通話為主要語言咁滯㗎啦，唔識普通話你可以唔使喺學校讀書㗎啦。咁啊所以其實阿盧重茂都講得啱嘅，你覺得唔識中文你咁你即係點樣同各界溝通啊？係咪先？咁你而家你估真 係 仲 係 以前？ 簡單嚟講，其實香港大學咪就反映緊而家香港嘅一個社會現實。 但我想話俾盧重茂聽咯，以前嘅港大是用英文溝通的冚家產講聲俾你聽即係咁講啦。 咁我話聲俾你聽啊，而家嘅城大已經係全部用普通話溝通㗎。 係 唔好意思。 咁而家嘅香港你去到銅鑼灣旺角都係 用普通話溝通 㗎啦。係咪先你試下你篤轉魚蛋啦。 仲有一個仲有一個以粗口嚟溝通。 喂我有一日呢我同阿迪一齊就喺呢個時代廣場喺個三角地方嗰度呢跟魚蛋。你知唔知我感覺幾唔良好啊你知唔知得串我跟咗魚蛋呢連買啦排即係要排住買 嘅。係啊係啊係啊。 企買到食啦大概圍咗十分鐘到啦。十分鐘到啦。但係已經即係我兩條友都係走啦走啦走啦。呢度唔講普通話好似會死咁周圍啲人全部都講普通話。即係你有一種感覺係擔心就係你第日呢即係好快已經會嚟到就係你行埋佢就係一串鱼蛋啦、 啊，有假 你一串鱼蛋啦、啊，咁样 你讲咩啊？ 啊？ 你说什么？你要什么啊？一串鱼蛋啊？ 什么来的？ 系啊， 知几年嘛？ 屌你好味，好似究竟佢系游客，因为我系游客，我系游客嚟噶，原来屌你老味真系 好老实喎、啊！而家我因为我都系铜锣湾翻，我都喺铜锣湾翻工噶嘛，我成日觉得而家喺铜锣湾咧，根本就自己系喺游客。我要翻牛頭角，我先至係一個 係啊，真係一個遊客嚟嘅我哋， 真係噶，而家我哋灣仔、銅鑼灣都係噶啦，我哋 係啊。第一就我哋講噶啦， 係請問一下， 我不好意思，我只懂聽，不能講，是這樣子咯。 同志，請問立法會怎麼去啊？啊，要咁講噶啦， 咁啊，實大家要學定啦嚇，係一圈。魚蛋 ,OK,OK, 要學㗎啦。好啦返嚟呢咁剩返少少時間啦又要講下我哋嘅。 交代啦。 北上打上前啦。咁今個禮拜呢好遺憾喎我哋好似報唔到數喎。 係啊。 因為阿的哥呢就去咗台灣啦。 但都仲係有 email, 都有多謝。 可以原諒㗎係 keep 住呢應該都仲係有錢收㗎有多人賺。咁包括呢就係呢個嗱譬如話其中有一位可以開得名啊 ,Gary Chan 啊。佢就你好我係本人從櫃台節目中呢就知道深圳周秋娘女士嘅事件啦咁佢好同情但係呢佢就一位中港兩面走嘅人咁佢有時候呢有啲獎金可否呢用呢個支票寄上收信地址又如何啊咁樣咁呢呢個呢就我答咗 Gary 㗎啦咁等我睇睇先啊可以呢就俾返個地址俾大家啦郵寄嘅地址呢就係香港灣仔天樂里9-17號兆丰大厦5樓 C， 鬼迷咁大个 Regazine 嘅呢个门牌嘅，咁啊可以咧就寄上嚟俾我哋啦， 但系上嚟唔好揿钟喎。 吓、啊，你同邮差讲啊 ？OK， 寄上嚟有冇讲？唔系 OK， 真系挂号啊！ 系俾我讲埋先，杰斯仔收啦，咁啊，但系可以杰斯仔收啦。咁啊台诶支票抬头咧就写 Lamkin U L A M K I N。 Why you？ 咁啊，呢个咧就可以上翻去北上频道 Facebook 咧，嗰个我哋个打赏前每个礼拜都讲噶啦，就有个 files 咧就会见到嗰个抬头嘅名噶啦， 亦都可以亲身攞上嚟嘅。 系啦，咁咧今个礼拜咧就我哋做咗嘅嘢唔系太多啦，咁啊首先就系咧我就已经将每边8000蚊嘅人民币，咁咧就分发咗，就首先咧就系有咩唔系阿边个啊？阿 Jackie 咧 就阿咩 Jackie 啊，就 唔系 Matthew 嗰边啊嘛， 唔系 Matthew 嗰边咧就一阵先再讲 Matthew 嗰边。阿 Jackie 嗰边咧就佢就应该安排咗8000蚊咧就俾咗梁锦强噶啦。咁但系因为我急梁锦强， 我知道啦，点解喺度笑紧啦 ？OK 得 OK， 咁咧就因为我太忙啊，我自己太忙，我就冇乜点同阿 Jackie 有联络啦，咁所以就未有跟进究竟嗰个阿梁锦强嗰个情况啦。咁另外咧，周秋良咧，我就同佢通过一两次电话嘅，咁咧就本来我系今个礼拜咧就会去深圳探佢， 但系失业， 佢好想见我啊，咁同我失业冇关系，我失业其实仲可以，我失业啊天天可以去探佢添啦，但系因为咧佢今个礼拜咧就做一个眼部嘅手术，咁而家咧佢系睇唔到嘢嘅，咁佢就话咧就佢要去到差唔多下礼拜佢先睇到嘢，咁佢就话佢想见下我，咁所以咧佢就话咧佢就当佢见到嘢嘅时候咧佢就会 call 我啦，咁所以咧嗰8000蚊人民币咧暂时喺我手，咁我就会等埋佢 call 我嘅时候咧，咁我就 call 埋 Matthew， 咁我哋又一齐去探佢啦，吓、okay. 咁、就仲有啲咩可以补充啊？ 仲有冇？ 仲有咧，其实就我记得你嗰个又多咗50蚊嘅，即系跳街舞嗰 套、okay, 多咗50蚊啊， 多咗50蚊嘅，多咗50蚊啦。咁其他就钢管舞冇进展啦。 OK， 你个钢管舞进展， 冇 人理我。 OK， 系啦。 我要我讲一个啲乜嘢，就系原来我啱啱先发现咧，就有个 page 咧就叫喜剧演员嘅。咁我就见佢应该都系分享一啲笑话啦，一啲得意嘢啦。咁原来佢都有分享过之前嘅北上频道打伤前嘅一啲个案。系啦，咁然后我就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啦，咁我就话喂多谢， 好啊， 系啊系啊， 多谢，真系多谢， 都几万 like 噶呢个 page 都， 系咪啊？ 系啊系啊， send 俾我啊，稍后， 好啊好啊， 我可以即系同佢多谢翻声啊。 系啦系啦，佢之前咧就分享咗阿梁锦强嗰个案嘅，咁我就同佢讲喂多谢晒你啦，咁如果周秋良个案可唔可以都帮我哋 share 埋？咁佢就问紧我攞啲资料，咁我俾埋佢咧，可能佢都会帮我哋手。 好啊， 多谢 啊， 唔该晒喜剧演员， 俾埋周秋良嘅资料俾佢啊。 嗯嗯， 咁亦都希望大家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帮到帮到佢哋嘅， 系 啊 系 啊， 帮 手先系啊，即系可以帮手去分享出去，咁啊，然之后又可以等多啲人去关注啊，等等啦。 咁啊，话要横掂都话讲一捐钱啦，不如嗱，我哋嗰啲啊慈善啦，即系关埋社区啦，不如肯肯撑下啲社会运动啊？ 咩事咧？ 但就唔喺香港社会运动喎， 系 吓咁啊！呢个国内嘅社会运动， 高危嘢嚟， 高危嘢嚟喎，即系咧， 系啊， 即系我哋香港神啲侠女啊， 系 即系边个咧？即系杨康啊，刘莎莎， 哦，杨康 ，同埋刘莎莎， 刘莎莎系内地人嚟 嘅，系啦，咁样就佢哋而家两夫妇啦，结咗婚啦，恭喜佢哋啦，咁耐冇讲过， 系咩？真系噶， 系娶老婆啦， 哦、 啊佢话落个杨康话浪子要落条毛咩？最后咪埋，最后咪埋案，系咪先 ？OK， 咁啦，因为咧，其实咧就你知佢做啲行动系几秘密噶啦，佢都呢度我讲明咧嘅，现阶段行动地点及内容系只能保密嘅。咁、我有好多唔讲得啦，但我可以讲少少俾你听啦。 简单介绍下， 咁佢哋 做啲乜嘢？ 佢哋会支援喺国内嘅。啲示威啦，同埋一啲唔公道嘅嘢，佢哋亦都会聲援啦咁樣。咁講真，冇錢㗎嘛，係咪先？咁又要好簡單啫，淨係楊康佢已經自己會去咗嗰陣去咗烏坎啦。我哋係亦都去咗反粵音嗰次廣州啦。其實嗰次佢、其實除咗我喺度，佢都喺度嘅。咁佢每一個都佢都要參與。咁當然阿嫂啦，阿劉莎莎佢都會都係咁樣參與啦。佢哋咁樣識嘅咋，所以社運呢、這個大陸社運啊神插類啦。咁當然啦，即係唔係好夠錢用啊嘛？你知 係 咪先？ 係一定 一定唔夠啦。咁啊，可唔可以捐少少嘅產產 咧？我覺得都值得係要又可以撐下楊康嘅。 楊康啦，咁樣 即係大家有陣時間唔中都喺電視度見到佢。 係啦， 咁佢嘅 夾寶吊船又出唔到街啦。 佢嘅足跡就踏遍 神 都大地啦，仲去到钓鱼台添啦， 北京又去过， 乜都去啦， 餐餐见到佢都可以俾人拉嘅，都系俾人拉嘅。咁啊，所以我觉得应该都 水脚唔够啊，因为而家两公婆就更加要多啲钱啦。 佢嗰种又系另外一种勇武， 系啊，因为佢嗰种都系就系示威。比我哋香港示威佢个付出系大好多。 冇错。咁有生命危险。 係呀个危险性好多大好多咁样。 冇错。 咁不如可唔可以即系铲铲啦，因为佢即系有时都等一啲钱去捐去搞佢社会运动。 点啊，有个渠道可以铲嘅。 有恒生银行。767-8003-778。杨康。 再读多次啊。 767-8003-778。 OK, 杨康 ,OK, 大家抄低佢啦。 係啦，你大家抄低佢啦，咁佢我就同卿偈嘅时候呢，佢就话唔使好多嘅，其实几千蚊就够㗎啦。即係一个行动啊，或者你呢咁呢次行动佢几千蚊就够㗎啦，咁样咁其实唔多，如果网友又可以捐少少咁捐上去啦。 我諗都系呼吁大家嘅，就系可以嘅话，即系我哋唔系祈求每一次嗰个捐款会好多，但系有个延续性啦。 系 即系我有延续性啦。譬如话北上打上船，我諗就短短一两个月内，即系我哋有咗个即系起咗个变化嘅变化，系大家见到好开心。譬如话 PayPal 真系多咗好多， 好激励啊，鼓励。 正如之前 Kelvin 阿总都讲啦，就系未必想见到大家一个好大嚿嘅钱，但系譬如话我哋系好想见一个好大嘅数量嘅人数去捐钱，咁而其而家我哋未达到目标噶，但系起码多过以前咧，以前每一日打开咧，你直情系个心咧腰住痛嘅，大佬，即系顶晒笼一个。或者两个，咁而家唔系嘅，但一排嘅，即系譬如我哋今日就我哋因为捉完晒钱出嚟啦，咁诶今日咧我哋净系可以大约 update 到个 PayPal 嗰度有九嚿水啦，咁又一堆， 即系又多咗九嚿水啦，即系 多咗九嚿水啦，即系好快，因为我啱啱即系捉都系最近先捉晒钱出嚟啦，咁另外两个户口咧，就我谂留翻下个礼拜啦，睇下可唔可以我哋 update 一下啦，就包括建行嗰个啦，好多人都捐咗去建行嘅，内地嘅朋友， 内地嘅朋友啦， 又要多谢你一声啦。咁仲有就恒生嗰个一路都 keep 住有朋友就亦都捐钱啦。咁我哋就 杨康嗰度本多少少，杨康嗰度，因为之前即系大家为人所熟悉啲就系即系对上一次嗰单嘢，咪就系去探下楼下 啦， 太太 冇错啦，冇错。 咁之后咧就我哋嘅主持啊，即系花生街角噶小叔咧，同埋 Eric 就有个节目咧。就係揾咗楊康出嚟訪問咗佢嘅，就關於呢單嘢嘅。即係如果有啲網友有興趣，可以 要聽翻， 可以 揾翻出嚟聽， 都幾難得㗎，係 啊。我盡快約楊康上嚟俾阿傑斯你訪問。 喂，好啊， 有嘢就直接問佢， 真係 啊。問下佢點解吊書要回鄉證嗰陣可以翻大陸 ？OK， 我知點解嘅，不過費事講。 好啊，訪問唔到金融小説裏邊嗰個楊康， 呢個就 訪問 啊，呢個都可能會跛啊，遲早嘅事。 訪問唔到呢個即係現實生活， 一拉翻去派出所佢就隨時跛。 多谢你，正。休息一阵啦，咁我哋就又听下呢一只歌啦。呢只歌咧特别送俾一位网友嘅，因为咧我见到咧就有位网友咧就系、是、本来咧佢就话佢咧应该系寻日咧10月5号咧生日嘅，咁佢就谂住生日嘅日子里边咧就听到北上频道。 咁 我就同佢讲啦，10月5号啊，你生日嗰日听唔到北上频道系吉兆嚟噶嘛，大佬。咁啊呢位网友大家好熟噶啦 ，Alpha， 咁啊特登拣只歌送俾你啦，卢云娜嘅《大个女》啊， 生日快乐， 好，生日快乐。咁我哋就第三节翻嚟。 远你可担心得几多？ 路上崎岖，困在疑惑里。